Canada.来自不同的地方，心中霎时有些碰撞，只因心中相同的梦想，就让我们会更加珍惜对方。梦想是我们友谊的桥梁，不分彼此互相帮忙，就让我们以梦想一起飞翔。梦想带我飞，飞到一个属于我的地方，不顾虑别人的眼光，创造一个属于我的世界。梦想带我飞，飞到一个属于我的地方，不顾虑别人的眼光，创造一个属于我的世界。我飞，我飞耶，我飞，我飞耶耶，我飞，我飞耶，我飞。飞，勇敢往前飞。